第76集，牛皋之争。 第二日一早的早朝结束，众位大臣不及退下，就被圣上以视察学子的名头带到了国子学。国子学中的学子们读书朗朗，清脆而悦耳。掌教带着众位讲师早已等在国子学之前，恭迎圣上驾到。一众臣子跟在圣上身后，只以为圣上是心血来潮，便也笑着随侍在侧，见识了一番国子学的大好俊才。等看完了这些学子之后，众位大臣以为这就结束了，却没有想到掌教面色严肃地请他们进了一处学堂。学堂之中已经放置了数把椅子，大臣们面面相觑，掌教已经走向了前方，沉声道： 请圣上大人们坐下吧。 圣上，您坐。 朕坐最后。 那如何使得？圣上怎能坐在我等之后？ 无碍，坐吧。 众人疑惑不解，纷纷坐了下来。平日里官职高的在前面，因为这会儿圣上在最后坐着，所以那些官职高的也变成了坐在后面。等众位官员全部落座之后，掌教开了口，他的第一句话就惊得满屋子臣子心中骤停。 下官要给各位大人讲一讲先帝时的牛皋之争。 牛皋之争是先帝在世时的一场党乱之争，以朝中重臣牛大人一派为首，与另一派以高大人为首的党羽腥风血雨的政斗。先帝喜佛，性格说得好听点是仁善，好听谏言，说得难听点就是耳根子软。直到如今的圣上出生之后，先帝才打算硬起来为自己的幼子清除党乱。那场祸害朝政八九年的牛皋之争的党羽这才相继落马。这件事也成为人人不敢提起的事儿，成了不可言说的禁言。而现在国子学的掌教就当着众位朝廷命官和圣上的面直接说起了这件事。政治敏锐度高的官员已经察觉出了不寻常，离圣上越近的人越是挺直了身体，紧绷着听掌教说出每一个字。 结党营私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弊端，先帝在时牛皋之争只是其一，而这牛皋之争便是两派以朝中重臣为首的争端。这场争端的战场不止在京城，也是在地方。 已经有人头上渗出了细汗，微微低着头不敢接着再听。这时圣上的声音就从身后传了出来，不咸不淡的道： 给朕抬起头，认认真真的听。 于是臣子们被迫抬起了头，不敢错过一瞬。而随着越听，他们的心就越沉。掌教已经说到了两派地方官员因为党争而互相诬陷厮杀的事，这些事迹被血淋淋地揭露出来，每一句话都足以让人胆战心惊。圣上就坐在最后，无数人的背影被圣上看进眼底。有的官员余光一瞥，就看见守卫在讲堂外侧腰佩大刀的侍卫们，瞬间后背就被汗水浸湿了。不知过了多久，这场艰难的党羽之争总算是讲完了。掌教从前头走下来到圣上身边的时候，坐在前头的官员们大部分都齐齐松了一口气，他们头脑得到了半分的轻松，开始细想圣上为何今日带他们来国子学，又带他们来听这样一段话的目的了。 圣上，臣已经讲完了。 嗯，那就从头再讲一遍。 掌教额角有汗珠滑落，他不敢有片刻耽误，大步朝着前方走去。这一遍又一遍的，整个屋中的气氛极度紧绷。顾元白放眼望去，肉眼可见的一些人已经坐立不安了。田福生给顾元白送上了茶，顾元白慢慢喝着，心中原本的怒火已经沉了下去。 以高官为首的党派和以学派地方出身为首的党派有什么区别？全是想占有朕的土地、权力和资源，用朕的东西 去收拢朕的官员，彻彻底底的慷他人之慨。但朕之慨哪有这么好慷的？ 顾元白解了渴，就将茶杯放下，他对着站在后门处笔挺的薛远勾勾手。薛远唇角勾起笑，走了过去，低声道： 圣上有何吩咐？ 心口砰砰，这真的是君臣之心。薛远余光偷瞥着顾元白，想看见他笑，不想看到他如此气愤，气坏了怎么办？这大概真的就是忠君之心了。 你去将太傅李宝请来，他当年亲身经历过牛皋之争，讲起来总是要比掌教有所感慨。 是。 薛远站起身，阴影打下一片，干净利落地应了一声是，转身就大步朝外走去。顾元白被阴影遮了一下眼，下意识朝着薛远背后看了一眼，这乍一看他竟然发现薛远好像又长高了些。 薛九瑶今年年岁几何？ 应当已有二十有四了。 二十四岁还能长个子？ 顾元白看着前头各个精神紧绷的官员，漫不经心地想： 那朕才二十一，怎么没见长？ 前头的官员们祈祷着掌教能够说快一些，等这一遍终于说完了，掌教还不敢下去。圣上身边的小太监过来道： 掌教大人，快请下吧，您今日辛苦了，外头炎热，您可先回去歇息一番。 众人见掌教走了下来，都以为这已经结束了，心头陡然一松，面上都露出了放松的神情。但身后的圣上没有说话，也就没人敢出声乱动。长达一刻钟有余的寂静之后，门旁又响起了脚步声。众人抬头一看，就见名满天下的大儒李宝拄着拐杖走了进来，一步一步挪到了前头。见到底下众位官员紧盯的目光后，深吸了一口气，铿锵有力地说道： 今日老夫就在这儿给众位大人讲一讲先帝当年祸乱朝政的牛皋党乱之争。 众位臣子头晕目眩，心脏又猛地提了起来，这一松一紧吓得人简直两股战战。外面的日头虽大，但是不烈，屋里的人却像是在七月盛夏一样，热得都快要喘不过气来。等李宝讲完被人送出去之后，这会儿再也没有人敢放松了。顾元白等了一会儿才悠悠地问道： 诸位大人可有何想法？ 不敢动，不敢有。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人站了出来： 党羽之乱只会祸乱朝纲，一旦发现必须严惩不贷。 刑部尚书说的对，那这严惩应该又如何严惩呢？ 视其程度分级追究。 顾元白颔首，声音变得温和了起来： 刑部尚书说的对，朕也是这么想的。 各位大臣听出了圣上语气中的缓和，紧绷的神经微微放松。刑部尚书却不敢胡思乱想，他直觉圣上的话还没说完，而这话必定就是今天这一出的主要内容。果然，圣上语气不变，又问道： 那若是党派中的地方高官动用手中私权，铲除了另一党派罪不至死的官员，在其空缺上安插自己党派的人，这该当何罪？ 刑部尚书压力陡然一大，他慎之又慎，思之又思： 当以徇私枉法结党营私，德行不佳以作处罚。 圣上没说好与不好，只是转而叫道： 吏部尚书，你说该如何？ 众人不明白圣上为何突然叫起吏部尚书，转头朝吏部尚书一看，吏部尚书也满头雾水，但还是恭恭敬敬地道： 臣认为刑部尚书说的对。 圣上亲手把持朝政到如今也有一年半的功夫了，大家伙也研究出来了一个细节。 圣上要是心情好，那就是唤臣子为某卿某卿，若是心情不好，或者是哪个官员犯了他的忌讳，他就会口气淡淡地叫全了官职，就如同此时叫吏部尚书一样。 朕也认为刑部尚书说得对，如今正好也发生了一件朕所说的事。既然吏部尚书认为理应如此，那便去同大理寺一同处理好了。 吏部尚书不负责处理这些，他眼睛一跳，心中升起不妙的感觉。 是。 顾元白终于起身，在宫室的陪侍下往外走去，刚走了两步才想起来，转过头道： 吏部尚书，此案中的官员涉及到的派别正是双城学派。 朝中是双城学派中的人猛然惊醒，圣上笑了一下，然后声音骤冷： 朕希望你不要也犯了徇私枉法的错，朝廷众官应以国以民为重。 顾元白的目光在众位臣子的身上一一扫视： 朕也望众卿应知，今日你们所听的三堂课到底讲了些什么？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